刚刚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叫做 The Way I Am。 这位来自新泽西的年轻男孩呢，曾经就读于非常有名的，大家一定都知道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凭借深厚的音乐功底，干净悠扬的嗓音，他在美国音乐界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其实早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就在视频网站 YouTube 上面获得了大量网友的喜欢支持。随后呢，被著名的主持人 Ellen 赏识，并且邀请到自己的 Ellen Show 进行表演。其实 Charlie 还翻唱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男巫 Jason Mraz 的 I'm Yours， Sia 的很多很多歌曲。就是因为他翻唱的非常到位，并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他在 YouTube 上面积累了超过40万的订阅者，200万的点击量，使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偶像级别的翻唱达人。这首 The Way I Am 来自 Charlie Puth 将在5月11号发行的新专啊，快了 Voice Notes 当中。Charlie Puth 本人说呢，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其实都是伪装成流行的爵士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部分粉丝是青少年，所以 Charlie 想用自己的方式悄咪咪的把爵士乐的旋律和精神灌输给这些年轻人。所以 The Way I Am 教会我们如何活出真的自我，做最真实的自己啊，这就是我的样子。这歌名呢，有点跟 Lady Gaga 的 Born This Way 是异曲同工之妙的。Charlie 一直都在努力的证明自己，他也希望呢能用自己的音乐去鼓励更多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男歌手，相信很多女孩子啊特别喜欢他，他也经常出现在朝夕音乐的节目当中，他叫做 Choice One 戳爷。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Take a trip into my garden, I've got so much to show ya.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ters are begging just to know ya. And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guess it's something like a funfair, put gas into the motor, and boy, I'll meet you right there. We'll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caus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ight tell you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 Yeah, season, yeah, let's go for it this time. We're dancing with the trees, and I've waited my whole life. It's true, baby, I've been saving this for you, baby. I need you to tell me right before it goes down. Promise me you'll hold my hand if I get scared now. My turn to take a second, baby, slow down. You should know I, you should know I'm Yeah, I'll bloom just for you. I'll bloom just for you. Yeah, I'll bloom just for you. I'll bloom just for you. Come on, baby, play me like a love song. Every time it comes on, I get the sweet desire. Yeah, I'll bloom just for you. I'll bloom just for you. 刚才这首歌来自 Choice of One， 戳爷在2018年5月4号发行的单曲 Bloom。 说起 Choice of One， 其实他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火得一塌糊涂了。在2002年的时候呢，年仅七岁的 Choice of One 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自媒体频道，然后就开始上传他的翻唱。我记得那首歌叫做 Tell Me Why、应该是这首歌，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他获得了 2.7 万的订阅数，也是因为这首歌让他走上了音乐之路。这首歌就叫做开花、开花的这个动作备受粉丝的期待，当然这首歌也没有让粉丝失望。你能够在最近这一波一波一首一首的 Choice of One 发布的新单曲里面感受到这个出生于1995年的 Choice of One 前途一定是不可限量的。当然新歌不同于以往的电子婚姻或者是只是有这个 Choice of One 的清澈人声，戳爷这次加大了打击乐的用量哈，你能听到这首歌曲不一样的部分。当然 Blown MV 也是由艺术家 Jason 制作的，你能够在 MV 当中看到很多很多的花儿，花儿代表着年轻的童真，当然可爱的戳爷也将自己比作花儿，他为自己的生命所爱展示他重生的面貌和提升的勇气与精神，像花儿一般盛放和成长。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找我的话，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很私人的微博账号了。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找到我们。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尽管的留言给我们吧。这首歌曲过后还有一首新歌来自 Shawn Mendes， 叫做 Youth， Let's check it out。Design, but you got it wrong. stuck on this couch, scrolling through my notes. Heart was broken, still not growing up. Waking up to headlines filled with devastation again. My heart is broken, but I keep going. Or the one I keep inside. Now I know it. Yeah, I know it.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Soul of mine will never break. As long as I wake up tod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Soul of mine will never break. As long as I wake up tod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It's hard to sleep at night. Oh, and what's outside? Feeling hopeless. I need focus. You hit me with words I never heard come out your mouth. To be honest, I don't want it, no. But I won't let it turn into hate. No, I won't let it change me. As long as I wake up tod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欢迎回来，刚刚的这首歌也是发布在青年节那天，叫做 Youth， 新单 Sean 联手美国的 R&B 歌手 Khalid， 同为98年啊，越说越小，怎么这么小啊，他们两个人却唱出了不一样的韵味。同样 Sean 的全新专辑会在5月25号和大家见面，这个月呢也是非常多的欧美大牌歌手来发片的时刻哈。关于蒙德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他是来这样解释的，他说曼彻斯特和伦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欧洲巡演，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事情吧， Ariana Grande 演唱会上面的恐怖袭击的事情。他说呢，这让人非常的不知所措，所以蒙德想要写点什么，但是这首歌一定是要关于当时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所有人能够团结在一起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写了一首有关于青春的歌，当然青春也是一种不能从我们身上被轻易夺走的感觉，就像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那样， You can't take my youth away， 你不能拿走我的青春，就像我们对和平未来美好的期望一样，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夺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ia and Diplo， 这首歌叫做 Genius，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组合，它叫做 LSD， 什么组合回来给你来介绍。 Do you think I'm stupid?Do you think I'm batshit crazy having you on my mind? Do you think I'm helpless? My algebra gon' equal you every time. Do you think I'm calling? Do you think I'm calling out your name every night? Girl, I've fallen for you.

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明明又舍不得。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了广播呢？这个问题让我努力地回想了很久很久之前的自己，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在下午第二节课的学校的校园电台放了自己喜欢的那首周杰伦的，没错，就是这首歌。那天阳光特别好， 少年的我心中就种下了对美好的种子，那种情境是有电台的因素存在的。大学的时候呢，自己买了很差的一套设备，窝在宿舍做起了自己的网络电台，从没有人听到几万人来听，第一次尝试到表达带来的欢愉。那个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期待的自己，现在正在坐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话筒前跟你讲话。我一直相信人生是守恒的，我也相信人生虽然料峭却又温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你也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来搜索一下朝夕音乐，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是在这里听到我的声音的。下一首歌，刘惜君，蔷薇映画馆。 将爱埋葬，用作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叫做《蔷薇硬化馆》，里面有一句歌词是用一场青春来换一道皱纹。想起初二的那个时候，莫名的爱上电台的少年时光，已经是大概八九年前的事情了，马上快十年了。所以我想给今天定个主题吧，就叫做日子长长短短。短的是感觉这十年恍如一瞬间，长的是觉得昨日的事已经遥远了。工作之后发现时间真的很快呢，翻看照片的时候已经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青春逼人的男孩，转眼间就好像有一点皱巴巴的了。之前跨年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叫做不虚拟，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说，在闹铃声中醒来，脑海中浮现了很多今天必须要做的待办事项，心慌，怕事情不会像自己想的那么顺利。2017年的同时做了无数件事情，不堪重负。今天的待办事项是一个收尾，多想圆满收场。2017年没有另一半，创业结束，在崩溃里坚持了无数次，然后终于发现自己不想再活得那么吃力了。所以，再见，忙碌不堪的2017年。我想说，你做好过你想过的日子的准备了吗？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曾话过那天起，你属我永不变。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过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曾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像昨天一般深爱你。过去的也许不会再出现，过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明白到各有各的去路，但我心中始终感到，曾共你爱过，暖暖的令我自豪。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今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遗下忆记在脑中，从今天起永都不可忘记。当我想起你，仍像昨天一般。 在睡不着的凌晨，听着第一首日推，点开好友搜索，点开很多人的主页，翻看一下大家最近一周的听歌排行啊，心情啊什么的。你能在这种细碎的内容当中感受到每一个人细枝末节的情绪。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脆弱少女组，歌名叫做《因为你承载我的灵魂》。他们是台湾乐队《那我懂你的意思》的解散之后，主唱陈修泽改名陈荒，和键盘手赵缪结婚了，组成了一个组合，起名叫做脆弱少女组。在电影《蓝色大门》的结尾，孟克柔说，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久更久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呢？是像体育老师，还是我妈？虽然我闭着眼睛也看不见自己，但是我却可以看见你。生命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你遵循了什么自然规律，从降临人世到告别人世，而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自我的不断挑战，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并留下被人惦记的痕迹。一路走来，我也经历过很多生活当中的不顺畅，被现实狠狠地打击，被人尖酸刻薄地嘲笑，但你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内心的神明，与他相拥，砥砺前行。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会说，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电台的，是因为喜欢，在另一种程度上和长长短短的日子一样，是一种仪式感。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找新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雨飞门，叫做《我睡在你眼睛的沙漠里》。日子长长短短，工作中多的是温水煮青蛙般的琐碎绵长的痛苦，生活当中更多的是不动声色、寡言少语的平静。也不是没有那种哈哈大笑的场景了，但真正纯粹开怀的时刻，任怎么努力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分不清楚这一年到底是好还是坏，似乎已经习惯了它坏，反倒没觉得它有什么不好了。前几天读到雷斯林的一篇文章，写道，当你所有的朋友都结婚了，有了家庭了， 你就没有朋友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是逃，也一定想要逃到一个家庭里去了。但愿吧。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戳那个粉粉的头像就是我们，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关于青年的声音，关于年轻人好玩的东西，相信一定能找到你喜欢的部分。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登录网易云音乐搜索朝夕音乐，和更多的听友在这里沟通互动，交换你们最近的心情。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马上10点钟，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自己。